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08集，强欲。尹昌今日起了个大早，在廊子底下等着见府君。费胜看老头左顾右盼，浑身不自在的模样，就说：“ 昨日都见过了，您老怎的还紧张？” 尹昌扯着袖筒：“ 我哪儿都不舒服，昨日给我洗澡，把那么大的灶子可劲儿的搓，搓得我皮都要皱了。” 费胜听着这事儿就想笑。昨天给尹昌派了七八个小厮伺候，洗了足足两个时辰，换了几大桶热水，等到半夜大伙儿都散席了，老头才逃出来，提着裤腿躲着小厮们跑。 洗澡好啊，瞧着精神。我看你老啊，今天像我哥。 哎，少鸡巴骗我！ 尹昌都没睡好，对着费胜小声嘀咕：“ 你小子，竟会讲好听的。” 他说完，又鬼鬼祟祟的四下张望。 二爷也在屋里吗？ 嗯啊，二爷专门赶回来，就是为了见您老。 尹昌赶紧问：“ 哎，那我能去李北吗？我想见陆将军。” 费胜犯了难，不知道这话怎么回。尹昌想见陆广白是意料中的事情，他那阵型都是借鉴边郡守备军，但眼下李北在打仗，查实和边沿也不安稳，尹昌哪能乱跑？正想着，那边就有动静了。 先见府君吧，见完府君再说。 屋内开了扇窗子，通着气。今日天不算冷，但是沈泽川畏寒，加了件长衣。费胜在返程时就查清了霍凌云的底，事无巨细，全部呈报给了沈泽川。沈泽川昨晚睡前没来得及看，现在细细读了。沈泽川指尖转过折扇，搭边上。 费胜缴获的火铳还是霍凌云给的，这人有意思，确实得见见。 萧赤也跟沈泽川就隔了个小案，架着手臂时有点玩的意思，可是眼神忒坏了，瞟过来就是侵略。他的目光在男宠、撕咬和纵火几个字词上打转， 是个硬茬。 如果没有霍凌云用火铳从中作梗，尹昌出战就能拿下樊州城，根本不会让沈泽川说出提头来见。尹昌后来靠激将法攻城，实打实的上了战场，但因为霍凌云纵火，樊州一战就掺了水，功过相抵，尹昌的赏再次折半。霍凌云或许是真的想投靠沈泽川，可他没走上策，用火铳打了一场，就是想告诉沈泽川他有用，他比磁州现在的将领更有用。他们俩谈话间，姚文玉先进来了，后边推车的是孔岭，接着是于小在。先生们行礼，沈泽川让座了。沈泽川对杨文玉说：“ 天这么冷，你叫乔天涯过来打个招呼，我就把议事的地方挪到你院子里去，免得你在两头跑。” 杨文玉昨夜没睡好，眼睛里带点血丝，今日过来还带着猫。他说：“ 就几步路，何至于让府君兴师动众？我看尹老和费胜都在廊子底下候着，府君这会儿让见吗？”“ 进吧，让尹老等了快半个时辰了。” 费胜领着尹昌进来，先给沈泽川和萧赤也行礼。萧赤也看着尹昌：“ 尹老昨晚睡得还成？” 尹昌这是头回见萧赤也，昨日没看清，现下定睛一瞧，我的娘哎！他心道：“这二爷也太高了，坐在榻上腿长的都快顶他两个了。”尹昌又紧张起来，搓着衣角，含含糊糊的应道：“ 还成。” 尹老也坐。 沈泽川知道萧赤也气势足，看着不好相处，便对尹昌温声说：“ 今日就是跟先生们聊聊军务，马上用兵端州，樊州不能再这么慌着了。” 看呈报，这次樊州一战跟霍凌云分不开关系，他也算是出身将门，父亲是登州守备军指挥使霍庆， 咸德六年的时候击退过境内土匪，跟杨球等登州土匪该是那会儿结下的仇怨。 孔岭熟悉登州，于小在落座后接道， 霍庆我是有印象的，他在咸德六年剿匪的时候给兵部递过折子，算是捷报，但后来几年时间里啊，登州州府弹劾他刚愎自负，贸然用兵，致使境内土匪报复百姓，反倒让登州陷入水火。兵部当时再三斟酌，最终罢了提拔他的念头。 沈泽川让费胜站起来跟先生们说， 地方杂得很，从潘花两党把持朝政开始，底下的弹劾就乱七八糟，多是冲着私怨去的，贤德年间的案呈都不能作数。 沈泽川这话说的没错，除去他不喜贤德帝的原因，两党持权时确实是势如冰火，当时去都都是靠战队来分辨敌我，地方的界限更严格，霍庆的弹劾究竟是不是那么回事，不能光凭那几封折子下定论。 霍庆是霍庆，霍凌云是霍凌云， 萧迟也如今把父父子子分得清楚。 你们押他回来的路上看着如何？ 尹昌是个实心眼，费尚没让老头开口，他从萧迟也的话里听出来了，二爷不大喜欢这个霍凌云，他也不喜欢。费尚跟着沈泽川日后建立轻骑有的是机会立功，但尹昌未必还有机会。老头如今须发俱白，等了几年才等到这么一战，结果横空冒出个男宠，靠着那点鬼域伎俩把老头的功劳占了大半。费胜心里不痛快，面上却很自然。 这人为了报仇啊，就在义王身边卧薪尝胆，是个人物。我敬他是条汉子，但我到樊州衙门的时候看纪王养的獒犬皮毛油光，一打听才知道，原来霍凌云把义王和翠晴都喂狗了。他既然跟义王有仇，怎么不早点跟我们通气儿？ 沈泽川倒没顺着费胜，而是顿了片刻， 既然人都到齐了，就叫他过来吧。 霍凌云在牢房里待了两日，送饭的狱卒都不跟他讲话，费胜特别照顾他，在他镣铐上动了手脚，比平常人用的重了许多，但他甚少挪动。霍凌云进了庭院，古今就听出不寻常，他带着丁桃和立雄在檐下看着霍凌云走过去。立雄指着霍凌云的脚对丁桃说， 好沉，是我带的那套呢。 丁桃给古今告状， 我看他行动自如，金哥是个练过的。 岂止是练过的，古今抬指示意引在庭院内的禁卫都打起精神，他拍了丁桃和立雄的背，把两个小孩推到一边，自己站到了帘子边，对另一边的乔天涯使了个眼色。乔天涯偏头盯着霍凌云的背部沉声说， 这人怪厉害的。 沈泽川没有打量霍凌云，霍凌云却先打量了沈泽川。府君今年二十有二，生得美，眼角挑得正好，再往上点就是调情了，即便如此粗看过去也跟韩波似的，但他又格外冷情，真看过来了就是寒风嗖嗖，在里边望不到底，越看越危险。不知是不是待久了上位，不开口的时候气势盖人，倒不是扑面而来的那种，而是遇见冰凉沿着四肢往心里爬。这就是沈泽川。萧迟也推了推自己的古扳指，姿势不变，气势却踩在了霍凌云脸上。他逆着霍凌云压得对方几乎抬不起头。沈泽川是他含在獠牙间的玉珠，任何窥探都得死在几步以外，他被冒犯到了，即便对方或许只是出于好奇。屋内的先生们听不出猫腻，却能觉察到二爷不大高兴了，气氛开始微妙的凝重，无端压在心口，堵得他们不能大喘气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